其阴其二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，奉信鬼神的民族。古云吴人鬼，越人奇，南方之鬼也。逢星期五晚10:30，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。 第三节嘅奇异档案啦，系啦，而家依然直播嘅。咁如果你哋有啲咩分享嘅，可以而家打电话嚟啊，81256586噶。咁咧，另外咧 ，Skype 咧系咪有个系咪而家呢个咧？ 嗯， 系啦，要好难读嘅喎。我不如阿欣你读啊。 嗰个Live ID 啊 ，Live ID B A D A 哦。哦，个 email 哦， 呢个其实系咪 Skype 嚟噶？好啦，咁我哋讲讲 串出嚟咪得咯。 系啦，你讲 系 BADA， 我哋讲开法文。 哦，嚟个嚟个 BADA TOY， 跟住 at Outlook 系 outlook.com。 系啦，海外朋友或者可以咧用呢个登记咧，可以咧用 Skype 咧，可以同我哋operator 同事联络咧，直接拨落嚟咧同我哋倾偈嘅，或者分享你哋嘅经历噶。咁咧就而家第三节系嘛？ 有，而家开始啦。 而家开始跟第三节嘅。 而家把声冇咁沙， 系咩？ 系喎。 讲开又讲嘅啫，挞住道气咁讲咁样，就住啦，系嘛？咁啊。阿欣 系， 我整个嘢俾阿欣讲嘅时候啊， 好， 咁啊， 我想我讲边个？ 你 想我讲按摩嗰个啊，定工业大厦啊？ 按摩先得噶， 按摩嗰间咧就系福田嘅，唔系邪嘅，正嘅，嗰间嘢都好大家好出名嘅，近火车站嘅， 系啊， 系啊。咁我 friend 咧女仔嚟嘅，咁啊识咗佢10多年嘅啦，我成日都叫佢上嚟讲，佢又唔肯讲，咁啊我帮佢讲啦。 系。 咁佢咧就叫 Coy， 咁咧佢就有一日咧同个女仔 friend 咧就上咗大陆揼骨，咁咧揼完之后咧，咁啊喺度瞓啦，谂住过夜啦，咁咧去瞓下咧， 两个女仔一齐瞓一间房瞓。 系两个女仔一间房，跟住佢个 friend 个男朋友就另外一间咁样嘅，咁啊瞓即系闩埋房，熄咗灯瞓啦，跟住佢就见到有个男，即系我个 friend 瞓下就见到有个男人望住佢。 点样望住咧？ 咁样望住佢 喺边个位咧？我想知道。 面对面咁样装，即系面对好近咁样咁近，佢瞓喺度咁样，佢喺上边咁望住佢咯。 咁嗰间房黑唔黑噶？好黑噶。 又唔系好黑嘅，有出边有啲光咁样咯，暗即系唔会熄晒灯咁样， 即系近距离 冇乜灯光噶啦， 冇乜灯光噶啦，暗暗地咁样咯。我都唔会喺按摩室度熄晒灯嘅，我都会开少少嘅，始终都系人哋地方。 跟住点咧？跟住 我 friend 碌咗落地下咯。佢我喺按摩床度碌咗落地下， 点咩事咧？俾人踢落地啊？ 有冇？ 唔系惊到跌咗落地啊？冇掂到。 即系佢系趴低嘅。 唔系趴低，佢按完噶啦，按完瞓觉，瞓喺度仰卧，跟住瞓下，擘下大眼见到有个男人望住佢，感应到。 咁但系佢向佢个方向碌低啊， 跟住佢好惊，可能一闪开咁样碌低咗喺张床。 咁佢个 friend 唔知， 佢 friend 咪俾佢吵醒咗，话咩事啦？佢话冇嘢，继续瞓啦，冇嘢咁样。 但系会唔会系人嚟啊？ 冇啊，跟住佢起咗身之后，即系碌落地起身，唔系冇人喺度嘅，冇间房，间房冇人。 佢会迅速闪咗啊！ 冇啊，间个房门都冇喐过，冇脚步声，冇声。 会唔会有密室咁入嚟噶？ 应该唔会，有啲瞬间转移都冇咁快啦，系咪先？ 即系夹咗个人去汤臣啊，嗰啲咁样，其实有个秘道噶。 可能系啊， 即系匿埋床下底。 唔系，听埋先。跟住咧，我咁佢同我 friend 瞓啦，跟住佢。佢个 friend 都出事啦。咁瞓下咧，佢个即系个 friend 就听到有个男人声话：，喂，你冇嘢啊嘛？跟住个 friend 都系有身弹起身啊！哇，咁样 周围都冇人， 冇人。跟住我个 friend 同埋佢个 friend 咧，咁啊去搵佢男朋友喺隔篱房，跟住佢哋两个都好惊，话可唔可以一齐瞓啊？一间房啦。 点解佢哋唔一齐瞓咧？佢哋可以四张床噶。要咁讲，譬如话两个男仔啊，一个 男仔，可能按完就瞓咗啦。 嗰个男仔又点解可以一个人咧？佢咁信得过嗰个男仔自己？ 咁 咁你同个两个女仔，咁、那个女仔冇嚟一齐噶嘛？嗯、你揼骨啊，推油除晒衫噶嘛？冇揼过噶，师傅啊！ 咁嘅咩？ 系啊，分开噶。 跟住我哋揼完都可以捞翻埋一齐。 跟住咪着衫揾个男仔 friend 话可以一间房好惊有嘢啊咁样。 揼完都可以捞埋一齐一间房瞓噶嘛，有着衫噶啦嘛。 咁瞓下想瞓觉噶啦嘛。 咁之后就冇事啦。 跟住冇事，跟住但系真系好惊咯。跟住嗰两个女仔咧就去厕所咧都要问佢男朋友借个佛牌、哦、一齐去厕所。 不过我都认同，我都认同你头先啱啱谂到，我认同。系咯，咁两个女仔嘛，咁一个系女朋友啫、嗯，一个唔 一个都唔识，系、嗯、女朋友就话可以一起揼啫。 咁咪揼完都好啦，冇理由俾个女朋友冇理由俾你睇个 friend 噶嘛， 系咪？ 所以个 friend 系有着衫咧都唔好嘛，费个遐想啊。 按摩店好多呢啲噶， 系 点解嘅？ 一啲偏门嘅地方啦，即系比较有啲呢啲咁嘅類似係一啲嘅偏門行業啊，所謂我哋叫係、 哦、 一啲嘅屬於夜店夜場啊，或者不見天日嘅地方。 盡量唔好留低瞓覺啊，突然。 其實係啊，但係而家大陸係時興嘅，啲人費租房，唔知點解又要瞓。但其實咧喺治安上咧，我都唔贊成。 嗯， 就係女仔添，女仔我更加唔贊成，因為而家啲針孔咁犀利，你揼骨啊、沖涼啊，其實換衫其實都好危險嘅。咁、 嗯、 我何況你仲繼續 大福田啫喎、哦。 唔关事啊，话知你沙田啦、啊，福田同福头都好啦。总之就系我哋所讲有几种危险啊嘛。呢度唔系净系嗰啲危险啊，贼啦、 啊、 治安啦、啊，喺大陆、香港危险啦、 啊，即系割咗你个肾啲啊！ 香港都危险啦、啊，你当我保守啲都系咁讲噶啦。我人系比较古老噶， 即系揼完好翻香港啦，唔会喺度逗留啦。 女仔揼骨其实我都唔系咁赞成噶，因为头先讲嘅针孔问题啦，系咪先？ 但系男仔喺个但佢男朋友唔系佢个 friend 个男朋友隔篱房嘅啫，即系对住嘅啫。 要有事喺隔篱都有事，因为你个男朋友都会出事。一定要出事咧，佢唔出事啊，点会搞到你出事咧？人哋，我当你人定鬼。唔理人定鬼，你大陆你有几多人都冇用，佢、要你出事就系出事，冇得讲，系啦，咁、所以冇介意啊，因为有啲朋友喺国内做生意咧，咁变咗嚟讲咧，哇，原来你系开揼骨嘅， 即系唔系建议你哋唔好去揼骨，我都好中意揼骨嘅，但系就唔好过夜啦。 你哋唔好话我赌你弊啊，嗱，唔好搞我啊，咁总之我就系、是。即系呼吁下危险，有个危机感。 嗯， 喺度瞓觉嘅女仔更加，我觉得好唔安全。 嗯， 系啦，你当我思想守旧都系咁话噶啦，我唔赞成。 但系嗰啲系高收费嘅，嗰、那个场都唔系啲细。 所以啲所有为咗走火理由都好啦。所有你信唔信？就算有得 lock， 人哋都开到噶啦。 我 走火理由都好啦，走火理由都好啦。有啲系门系唔准锁嘅，咁亦都系。 其实特工有啲房系冇锁噶，冇得锁噶。 咁其实已经危险啦。你够唔够胆去一个无厘头嘅地方唔锁门，剥晒衫，求其嬲住啲嘢喺度瞓咯。 嗯， 如果你能够咁样做得嘅，你就去特工嗰度瞓。 嗯， 点解揼骨又得？因为人哋个个得，你又觉得得。 嗯， 咁实际上咧，你谂下， 嗯， 系咪先？如果你可以剥晒衫，求其着件浴袍或者捞件毛巾， 佢可能系咸湿鬼喎，系嘛？ 啊，可以咁讲啦。咁你可以喺嗰度瞓嘅，度度都得啦，度度瞓都得啦。今晚你就可以喺呢度瞓啦，系咪先 ？Alex， 睇佢哋今晚边个喺度瞓啦。你一阵间做住嗰个按摩师，啊，即系你冇嘢嘛？ 冇嘢嘛，跟住 咁其实呢样嘢咧，我觉得咧，好彩嘅。如果系灵界咧，佢哋都冇乜特别嘢咧，即系跌咗落地咧，咁我觉得都吓佢玩下佢啫。 同埋 咸湿鬼咧，如果系鬼嘅灵界咧，一定系咸湿鬼啦。 哦， 因为点解咧？啊，女人系好。系剥晒衫裤或者嬲住少少嘢引到嘅男灵体系咩灵体啊？灵体我成日都讲同人系同一性格嘅。如果个人系嗰个性格， 嗯， 个灵体就系咁嘅性格， 嗯， 跟 住，即系可能而家好多灵体喺度睇听紧我哋 公仔故事。而家又系唔妥我嘅时间嚟噶。啊，就系、是、咁样啦。咁我咪佢唔同我办法，我否白下佢哋嘅心态啫。冇错嘅，系咪？咁所以咧，如果你话肋骨可以，如果唔好讲人啦，如果要人唔安全，点样都唔安全啦，好冇？咁我哋讲， 我而家都唔敢去过嘢。 如果讲灵界咧，如果讲灵怪、讲撞鬼，不如咁啦，唔好喺度瞓啦，或者系或者多几个人一齐搭啦。 多几个即系男同女混合咁样睇间房。 其实大家吸埋头系睇唔到嘅，趴住咧。 咪揾师傅同我哋斗咯。 即系好好 最好啊，就最安全啦。 你听我讲，知道我冇乜揼骨嘅啦。我唔知咩，系咪？定系话你冇揼过骨嘅？ 我冇骨系吹牛噶嘛。 你听我讲都系。我都系一个外汉门外汉嚟啦，系咪先？啊，其实我咧，我又唔系扮老正嘅。我十五岁开始喺香港揼骨，系啦，我揼到后来我已经冇再揼骨啦，因为我怕折嘅包到，我揼骨咧系陪朋友揼嘅啫，一路都系 好敏感喎，真系 都觉得折嘅，系啦咁样啦，同埋又唔受力嘅咁样，我冧噶啦，两下就咁样断啊骨，而家仲瘦翻添，唔使揼啦咁样啊，咁你哋都系啦，嗱，我讲咁大篇幅都系啦，嗱，我唔好讲揼骨安唔安全先啦，我就讲灵界啦，啊，咁啊奇异档案，总之一句讲晒，如果你要真系要安全嘅，因为嗰啲地方一定系好多嘢嘅，同埋。又暗灯， 唔系啊！我讲完之后，我好想去嗰度揼，吓， 去翻嗰间房。 你曾 佢话个走廊都好多佛噶，好多佛嘅摆设， 唔关事嘅。但曾经我有个 好近火车站， 有个徒弟咧，都有事噶， 都想去嗰间房 喺大陆揼下骨咧。嗰日佢即刻打电话俾我，佢话咧，我一坐落嗰张凳度，我揼完噶啦。我坐落嗰张凳度， 大厅啊。 唔知啦，佢行翻出嚟啩，冇人啩，嗰个钟数一坐落去嗰一凳嗰度就嚟嘢啦，即系个施工就好大反应，全身就导电咁样，好似坐咗电 椅。施工上身啊？ 系啦，佢又即系有个感应咧，即系好似咧咩？我唔使讲啊，你坐咗落去嗰嘢度，而家嗰嘢咧就唔妥你啊。咁样后来我 搞到、哦、即系唔小心坐咗落去。 系啊，佢唔走啊，嗰嘢咧都恶鬼嚟噶，恶鬼咧佢你有法啫，佢觉得佢可以斑马咁样，佢嘅态度。 斗大喎、啊！ 我话咁样，如果咁样，你念咒啦，再唔系我而家唯有飞啲法过去咯，我你讲地址咯，咁我话。系咯，揼骨你哋又唔带个见识去揼啊！ 你话你唔揼啊？你话你唔揼噶嘛？ 喺嗰边有事你打嚟， 即系脚底按摩都唔得噶。 啊，唔系佢咁啱坐落嗰张凳，我唔知佢咩结构啊？佢间房有张凳定点啊？ 我有啲房有凳嘅，有啲房有凳嘅。 间房凳，佢嗰间房就唔系出边，间房系好黑嘅，佢喺度瞓。系啦， 即系使唔使讲唔该谢谢先坐？ 冇用咯，我觉得我要搞你，你谢唔谢都系搞你。 最好就带啲佛牌。 所以咧，有啲人话平心不作鬼心事，你多余啦，潘发哥咁样，唔系噶。我同你讲啊，我都想平心不作鬼心事就冇事。如果系咁样，我系大杀气或者平心不作鬼心事就冇事咧，就冇可能嘅。有啲人好恶，好恶形恶相，但系唔代表佢大杀气。 哦， 只不过个样系 恶鱼头， 系啦。咁咩叫大煞气咧？当佢命格大煞气，命格。咁佢系咪真系命格咁大煞气咧？煞气到咩都煞得起咧？嗰日佢煞尾就系煞尾。 都要讲运气运数。 系啦，所以唔好平心不作亏心事啦。 即系花 有冇做过亏心事？天知地知，你知我唔知。 冇 错，系啦，所以咧，个个都话我明知不做，我冇做过亏心事，惊咩啊？系人都有亏心事噶，睇有咩亏心事噶咋 ？OK， 系啦，嗱，譬如我哋而家去食饭，去宵夜，隔篱有个人唔抵得，我拖住两个靓女食饭，咁佢 今晚试下， 无端端望下望下我，望咩啊？大波嚟有。啊！未死过，我都冇望佢啊！其实，佢哋即系呢啲叫玩嘢啦。我哋俗语话，咁佢系要挑人。咁我哋系平心不作归心事啊！我系三个人倾偈饮杯嘢啫嘛。咁点解会得到呢啲咁嘅 呢啲咁嘅服務咧， 我 跟住佢衝埋嚟，我都冇未出聲啫，我做咩啊？咁佢衝埋嚟頂我兩拳。 呢啲可能係前世啊，前世 即係惡人咯。 係啦，咁人有惡人， 即係你冇得罪人都會 係啦，冇得罪人啊嘛。咁鬼就一樣冇得罪。 大家少出街啦， 喺屋企都有嘅。唔使，OK， 啊，咁就今日就未完噶，系第三節完啫，转头翻嚟有第四節嘅奇异档案。